whatever you do,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. Let's stay here by my side. Big girls never gonna cry. 该清静一个空地放放我们的感情，爱就像奇迹餐厅，用真心才进得去，否则你只能站在门外淋雨。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劝你，我亲爱的你，爱你非我莫属，你的幸福我来庆祝，你怕爱变成负数，翻翻战争的记录，为什么你总是输？其实爱笨得像一座电梯， 你确定这一快乐就说欢迎光临？ 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劝你，我亲爱的你， 特别在闪电世界，错过到等个纪念，你别说再见。我手捧着永远，我也写着坚决，惊喜会一夜一夜继续出现。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你的贪图我来满足。你的幸福我来庆祝，你的顽固。 用 走得远